是新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家。

不心痛， 感情都不心痛，感情都不心痛。 相见，西河。

七彩的雨下，遥远山村吹起